得人生。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刚才呢，我们是在激情赛场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北京国安和广州队的这场较量。马上呢，进入到今天的夜话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邀请南方指导和我一起和大家呢来聊一聊这场比赛。当然呢，在谈论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主教练比利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当中啊，会如何来点评球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啊。因为又是一场失利，球队已经连续四场比赛没有取得胜利了。 大家晚上好。 Yeah, congratulate them on a victory. 祝贺对手取得胜利吧。 I congratulate my boys for because they gave everything. 我对我的孩子那个小伙子们做出的全力以赴的这种努力表示也是感谢。 It was like a game with not a lot of chances. 今天这场比赛呢，机会都不是很多。 One lack of concentration and one lack of better decision decided the gam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clear or get the ball earlier when they score a goal. 其实也就是比赛过程中可能一点点的那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就是像我们失球的那时候，只不过是要把球给处理得干净一些，再快一点，决定的稍微干脆一点，可能就可以。 In second half, we had few chances, but we didn't score. 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小细节决定了这场比赛。然后下半时我们就创造了一些机会也可以进球。 They score and they deserve. They defended well. 整场比赛对手进球了，他们防守的又不错。 And they just deserve to get 3 points. 所以三分就归他们了。 I have not a lot to complain on my players. It's our maximum now, and they gave their best, and we have to stay positive. I told them that some of them are gaining experience by playing so big games, and we have to stay positive 3 more games, and that's it. 然后我跟我的队员们说了，对这场比赛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都尽了自己的全力，这也是目前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也跟他们说了，就是可以那种积极的去看待未来吧，然后把后面剩下的三场比赛打好。 谢谢主教练。下面媒体提问环节，请媒体提问。 我们也听听哈，这个 主教练你好，因为其实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在首发阵容，我们看到安德森是坐在替补席上，想问一下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调整？ I told you were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yesterday, and we spoke about giving some players a chance. You know.He played 4 games so far, and to play 4 games in 12 days, it's not so the players are getting tired. So we also have Timing on the bench, and we wanted to give some players a chance, you know. So because we still have 4 games to go now, 3 games to go, and we have to look after their condition, you know. 就像昨天，在发布会上，我们就互相那个提问回答过嘛。关于这个问题，就给一些队员机会的问题，因为在安德森来了以后，连续踢了4场比赛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短的时间里踢4场比赛这么密集的话，我们还得要想到队员的身体情况，尤其是子明也应该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平时表现也不错，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轮换吧，以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在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球队其实创造出很多机会吧，然后主教练认为在球员们在这个门前进攻就是把握机会能力这块是不是还是需要提升？ Look, I agree with you. Yeah, that's why I said I can't complain. I like the way we played with the ball in the second half, and I like even the way we played with the ball in the first half, but in the last third, we were coming into good positions, but we were lacking good decision or good quality in the final third, which is not easy, you know, which is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game. But that's why I can't complain to the effort that the guys gave.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对我的小伙子们在场上今天的努力，我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尤其是在下半时，他们的那种传控。努力去传控的这种打法，我是很希望他们这么去踢的。其实上半时也有这样的表现，只不过上半时可能在那个传控的这种，尤其在靠近对方后场，该决定那个最后一下的时候，可能那种传的那个决定做出的决定和那个传球的质量还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比赛中最难做好的一部分。 So I can praise my guys. Of course, we are not. I hate to lose games, but this club, this team, have lost so many good, decisive players in those key areas, and it's not easy. You can't play them like this. 特别是考虑到我们这么一支球队，在很多决定性位置上的队员的缺失，而且又是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所以我对我的队员们今天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They are similar, but they scored one goal. 对方其实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是对方进了个球。 They are also they also play good football. They play good football, but when they come in the box, it's not easy to score. 广州队其实也是踢很好的一种足球，然后但是打到禁区里他们也很困难。我们就是很难进球，他们就进了一个嘛。 Okay, guys. 好吧。 Thank you. 北京国安赛。 我们呢也是简单的听了一下主教练比利奇哈在赛后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其实啊，能够感受到就是比利奇在点评这个比赛的时候和咱们现在要去讨论的时候的很多内容是类似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在技战术层面上可以再进一步去讨论的空间。 对，他从刚才这个新闻发布会就能听出来，还他能说什么？他说不出来什么。这个其实刚才还有记者说这个创造很多机会，这我没觉得呀。咱俩这说球说了半天了。咱不能说打脚门的就算 机会， 对呀、 啊哎， 你得让咱们看见明显的能有破门机会的那种叫机会、 嗯。 咱们整个全场来说，这个几乎没有。其实刚才比利奇说的那对、 嗯， 其实整场恒大也没有太好的机会。 对， 但是人抓住了那脚远射，那是没办法，对吧？ 而且呢，那一个机会的创造，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咱们在转播当中也不止一次的再去讨论这个话题，就是从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广州队的队员啊，在场上呢，脚底下的速率要更快，身体状况更好。 对，身体状况更好一点，比咱们可能进入状态更早吧。 嗯，那一般作为球员的话，男子觉得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比赛会出现身体上的疲惫，这种原因是真的就是身体上的，还是说像您以前当职业球员的时候会更多的它是心理上导致的身体上的一种反应？ 可能双方这两个方面可能都有 啊、 一是这个赛程过密，这肯定有一定的原因，而且这个咱说句实在话，主力呢，咱们主力可能也就是这么多人连续的踢，这都会出现身体 的疲劳，但只不过你就看他出现的早与晚的问题了。还有一种就是精神上的，他可能怎么一上场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这你这个精神你调动不起来，你情绪调动不起来，他直接就反映在这个身体上，就显得你比如说腿沉啊，反应慢啊，这些都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就这样的情况呢，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在赛前更衣室里面会有一些动员哈。我也在前一段时间呢看了国安俱乐部官方的社交媒体所发的一些视频，你比如说像上一场比赛在出征之前，在更衣室里面主教练比利奇讲了一段话，包括安德森席尔瓦也讲了一段话，甚至包括带着队长袖标的张玉宁也在鼓励大家。就在出来之前，就从更衣室出来之前会有一个内部这样的一个激发的小会，就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等于即便有这样的一种小的仪式，但是大家对于比赛的专注度现在很难提起来。 可能也加上咱们现在的排名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队员可能对于这个赛季来说，只是平稳的这个踢完剩下的几场比赛，可能大家身心疲惫都垫着，这赶紧放假赶紧歇歇了。而且确实这个球队也面临着这些或那些的困难吧。 这也看看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国安队这边怎么来去调整。我们简单的来听一下广州队的教练啊，来如何点评本场比赛。 他们配得上一场这样的胜利，今天确实大家都拼到最后，非常的谢谢每个球员每个工作人员，也感谢在场外跟我们一样淋雨的球迷，然后谢谢。 谢谢主教练。下面请媒体提问。 主教你好，腾讯体育记者。然后今天其实我们看到首发阵容上志哥是首发出场了，想问一下是怎么考虑的，他今天会首发来踢这场比赛呢？ 其实志哥，我们政治导一直都有这种出场的这种欲望，然后前几场呢可能考虑队伍这种中场的人员，然后他先是作为替补来准备，然后他是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上的。然后这场呢，然后经过我们大家研究，然后这个说他先踢，然后后边其他人做准备，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的轮换。 所以他其实踢了有60分钟下场，然后也是就是赛前大家已经就是布置好了，就是说他先上场来踢，然后再做一个调整，这样是吗？ 对。然后场上当时也因为这种中场防守压力吧，然后我们考虑还是战术考虑，然后做这个。 那确实，今天我们在技战术上也看到球队包括也进了一个球，取得一场比赛的胜利。那之后就是还有几场比赛会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和调整吗？ 这个后边要具体看，然后要针对不同对手，然后我们做不同的布置。然后现在就没办法那个想这么多。 好， 南 区还有问题。 刘志宇呢也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人员上的调整哈。其实他作为一个执行主教练，整个的战术安排呢都是郑智来去安排的。 这个他刚才说那个什么上了来啊，这郑智给自己安排上去 的。对，郑智觉得就是这场比赛我能踢。 对，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刘志宇他是有职业证的，所以说呢他是能当这个就是名义上的主教练，他必须得有一个主教练，得有这个职业证了。因为郑智他一直踢球嘛，他肯定也没怎么学这个教练员的这个等级，你所以说呢他现在肯定没有拿到这个职业级，你所以说他当不了主教练。就跟有好多人似的，就是我没这个，我临危受命我怎么办，我有可能我当个领队，但是我在场底下，在这队里头我是一人是说了算的，是这样。 是我们叫执行主教练嘛，实际上就是呢决定着这最终在场上的战术以及人员安排的， 对， 是由他， 对， 来出席发布会，或者说呢按照相应的管理规定出席一些公众场合的时候呢是有教练员证书的， 对， 这位教练。其实换一句话说，在咱们中超联赛这个这个层级当中啊，就这种政策 对 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对吧？ 对， 以后就该谁踢就是谁踢，该谁出席发布会谁就出席发布会。 对， 但是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关老爷说这个广州队呢 这队中其实也没有几个人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他的一种竞技状态还是要更强一点。 嗯，可能也加上这个场地是他的主场吧。 嗯， 然后他可能第一轮的时候也是1-0输给了国安队，这场比赛可能他对于这个拿下这场比赛的渴望度更高一些，我觉得。 嗯，其实主要呢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国安队呢也通过张雨宁的那一个进球击败了广州队，广州队需要去证明自己。从人员的使用上来讲呢，过去的几场比赛一直在讨论咱们年轻人的使用，今天呢也看到在广州队的阵容当中呢，他们在首发阵容里面虽然只有一位 U23 的球员，就是吴少聪21岁哈，但是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呢，郑智陆陆续续，您看像换上了20岁的谭凯源，换上了18岁的林杰，换上了20岁的 U23 的这个34号侯玉，所以他在年轻人的使用当中呢，很显然就比我们要更加大胆一些。而我们的年轻人在阵容当中首发是有两位，但这两位呢也是通过上一场比赛经过了一些检验，但其余在年轻人的使用当中，大家期待的就是我们在成绩上无欲无求的情况之下，还是应该有一些年轻人或者说我们之前并不太熟悉的面孔能够出现在阵容当中。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教练的使用。其实你看，刘国博又出场，然后这个何振宇又出场，可能我说句实在话，对于这个前卫前锋这种年轻队员啊，在有些场合可能教练员敢使用。但是你比如说真是中后卫这个位置吧，也难弄你，但是我觉得主教练还是应该给一些机会。你比如说两个年龄，因为他现在不是踢三中卫吗，你两个年龄大一点的，你带一个年龄稍微小点的踢踢，可能嗨，咱们现在主要这年龄大点的吧，可能也不大贴服了。 尤其现在整条的这个防线啊，对于球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你要说在后卫线上去如何去进行调整，那对于比利奇呢也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看现在大家对于比利奇的这个观点就形成了鲜明的这个两个集团，像观其不语就说了，觉得哎，比利奇作为一个外教就是一个骗子啊，他呢没有给球队带来任何的改变。但是呢也有球迷所提到的呢，就是比利奇呢在现有的这个人员的情况之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像 AJ Pacer 也说，认为比利奇显然是在混日子啊，等着合同到期拿全额这个工资走人。那另外呢也有就是球迷呢就像大辉698也说，说这个比利奇呢对于比赛其实就感觉也是无所谓啊，这个结果呢也没有什么太多他能够去决定的。因为呢像俏说的，手里的牌和他一开始在研究这支球队接手这支球队的时候呢形成鲜明的这个反差。 其实呀，你要是骗子我肯定不同意啊。人带领过国家队， 对， 人家也 在英超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过自己。 对，你所以说呢，但是从他的这些执教来看，他可能我觉得变化少。这个可能比较轴， 这可能都是这个欧洲教练的一个通病。你看咱们过去哈，咱们这三个教练说施密特对吧，就像 施密特有时候也挺轴的， 实时监控也说了，忘了当初怎么骂走施密特的了。其实也不是骂走，就是施密特他最后呢他也已经就是和球队的管理层啊和球队啊他有一定的那个这种小的隔阂了。 对，你要说比利奇，那人肯定比利奇人心里还有怨言呢。说你这个我当初是什么， 你许给我的奥古比埃拉， 对 呀、 啊、 金民哉在巴坎布，然后呢还要再给我弄一个强力外援。 咱说句实在话，你金民哉你可以，你咱没有，巴坎布也可以没有。你但凡你现在队里有一个奥古有一个比埃拉，他踢的肯定也不是现在这样啊。 对，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帽子全都扣在比利奇的头上呢，是不是也有待公允？ 对， 像 Seattle 说，在过去这三年当中啊，咱们来看啊，谁都不如施密特。其实呢，如果要去横向对比的话呢，我们只能够就是对比施密特、热内西奥，他们两个人几乎是在同样的人员配备的情况之下，对吧？ 来进行的比赛。你再往前的时候呢， 他人员都有一些变化，他外援也不一样了， 尤其你的核心的外援是发生了更多变化。 对，其实我是比较欣赏曼萨诺的。 曼萨诺呢，在执教当中，他的理念啊，包括他的一些变化，的确是很多。但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讲，其实很喜欢帕切科。帕切科呢，带领球队打出一个非常激情的那样的 有激情 赛季，能够让大家呢，就是又重新找回在球场当中那种心气儿。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从目前的整个中超的大环境来讲，各支球队，你说像关老爷说，当初国安队给比利奇画饼是吧？但是。这也不是当时这个画饼就是要欺骗比利奇，因为当时比利奇来的时候呢还没有赶上疫情，疫情来了之后给很多的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变化，你也很难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是国安和比利奇怎么样，所以这应该是到现在为止球队能够和比利奇依然是达成一个共识，大家并肩作战，你可能很难达到现在球迷对于昔日那支打攻势足球在场上激情澎湃球队的那个要求。 其实大家呀，从这个国家队的层面呢就能看出一些东西了，就是你别说咱们在这个亚冠取得了你比如像恒大取得了这么好那么好的名次，其实你在国家队这是需要这个都是国内球员了，因为现在不有规划嘛，你在这个世界杯外围赛的赛场上，大家也能看出来，水平也就是这样了。你所以说，你各个队，你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外援之后，你再看看这个你踢起来是什么水平，大家对咱们这个国内的球员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了解了。可能当初是因为有这个强力外援带着你，所以说呢，哎，大家显得都这哎都发挥的比较不错。但是，一旦缺少了发动机之后，你再看这台车。他可能运转起来就不太好了。 对，另外的一方面呢，你还要看这支球队呢在过去的运转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核心所在。有的一些球队呢虽然也是靠外援在带动，但是呢本土球员的参与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遇到核心球员离去的时候，球员所表现出来的或者球队所表现出来的竞技状态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起伏吧。你比如说像周伟所提到的，他觉得这个摇滚教练也没有给大家带来大家期待当中的那一份激情啊！比赛其实是平时训练的镜子。他说看起来呢，训练节奏也不是很高。其实啊，这个说句实话，就是比利奇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一直在说，虽然没有在这个媒体当中啊，他站出来他去抱怨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也会和球员说，就是我们现在训练当中的这一套东西，可能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呢会有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几次的在间歇期集训的时候，我们的球队就十几个人，然后呢带着十几个二队的小孩大家一起练，练完了之后呢国脚回来了，回来之后呢马上就进行比赛。所以很多训练的时候的这个东西，我们是说训练是比赛的镜子，但是现在国安队的这个训练他没有办法真正照到在场上球员的一个状态。 他你老不合练，你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说也他要是你接手这队好多年，你也没问题。 哎， 他属于一个初来乍到，他还是需要更多的了解球员，然后根据球员的特点来制定这个战术打法。你看他现在这个基本上就强使这种三中卫了，他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使这三中卫了。你所以说呢，哎，反正这也是个问题，咱们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对，但是像林公子所说的哈，练的不打，打的不练。我一个是同意刚才咱们球迷的观点，就是训练比赛是训练的镜子，对吧？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些年轻人在比赛当中没有获得更多的登场的机会呢？也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做一定的解答，就是一定他们在训练当中没有能够在主教练面前表现出来他们可以独当一面这样的实力，对吧？ 对， 即便是国家队的国脚回来了身心俱疲，但是对于教练来讲，他通过那一面镜子所看到的就是国家队的球员的实力还是在年轻人之上。 对，他可能觉得老队员使得更放心一点，比年轻队员就是 因为你年轻队员，你肯定你这个经验比老队员差很多嘛。但是你要这个冲劲儿，这个拼劲儿，如果说没有是老队员的，你比如说他一倍两倍的话，你要上场是很难的。你上场你干嘛？你除非你像那种足球天才，你这技术特好，你 对 你能够改变比赛结果的，咱们没有这种人。但是你年轻队员的上场一定是给这个球队带来活力的，能够带动一些东西的。 但是呢，现在这个话就说长了啊，说多了就是那我们的球队在过去有核心超级外援在带动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时候我们有能力带着一些年轻人踢的情况之下，没有给年轻人机会。 嗨，反正咱说白了吧，反正哎，关，其实我跟大家说一点嘛，你说这个全运会为什么上海球队那么牛？他不是这两年他那么牛， 对， 是他七八年前，恨不得八九年前，他上海，你比如说各个俱乐部也好，他的这个体育局也好，他就网罗了一些这个全国比较好的尖子，他慢慢培养，他到了这个十八九， 但是这个事儿呢，由谁来牵头来做？ 对。他肯定是由这个他最大的头，他肯定还是当地的这个俱乐部。你比如说上海队，他上海那边，你比如说有这个徐指导那边的那个 徐根宝指导的这个他的这个 那个青训俱乐部。你比如说还有这个幸运星，对吧？你所以说呢，他是很多年前他积累的这波人，他才能够在你比如说七八年之后，他才能显现出来。 对， 你没有说就这一两年，我，你这一两年等岁数大了，你更挖不来人了，很难能挖来。就是数量那么多的，基本上都是你比如说，哎，九岁、十岁，恨不得十一岁这个年龄段，把全国比较好的孩子，哎，给挖到这边来，通过这个几年的训练，这些孩子能够成为一支比较强的球队，在这个全国的赛场上能够拿出名次。那些年说句实在话，国安没有积累太多的全国比较好的人才。 另外这边就实时监控就提到了，说上海能，北京不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所提到哈，虽然说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是由俱乐部来牵头的，但是呢，俱乐部在牵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将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需要我们有一个就特别神秘的部门，叫有关部门，是吧？来进行帮助协调。 对，现在是有关部门。就是我说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孩子上学还好办一些，但是那会儿咱说句实在话，国安队没有给青训足够的资金，让他来引进比较好的球员。 对， 这是真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搞青训，我太了解了，真的。 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看到了金元足球，看到了中赫集团投入，给我们带来了超级外援，而超级外援呢，给这支球队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又带来了对于冠军的很强的竞争力，是吧？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却没有看到呢，在这个金字塔塔尖底下，就是实际上冰山最底下的那一层，到底我们建成什么样子？过去的时间里面，由于青训的投入持续的没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现在疫情出现之后，整个中国足坛这种风雨飘摇来比拼内力的时候，现在显得国安的后劲儿有点不足了。但这不是一天两天出现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慢慢的去调整，慢慢的去适应。那今天的体坛夜话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南方指导的精彩点评，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再见。